攻读户籍记第十八章。上主对亚郎说，你和你的儿子连你的家族应与你共同对圣所负责，你和你的儿子应对司祭职负责，你也要令你家族的众兄弟列位支派与你一同前来，他们应协助你服侍你。当你和你的儿子在约幕前供职时，他们应照料你和你全帐幕的事务，但不应接近圣所的器皿和祭坛，不然他们该死，连你们也该死。他们协助你照料会幕的事务，做会幕的各种劳役，俗人不可接近。你们应照料圣所和祭坛的事务，免得义怒降在以色列子民身上。是我由以色列子民中选拔了你们的兄弟利未人，交给你们当作献于上主的人，为给会幕服务。至于你和你的儿子，在有关祭坛和帷幔以内的一切事上，应留心尽你们司祭的职务。你们应献身于我赐予你们的司祭职务，俗人若敢近前，必处死刑。上主又对亚郎说，看，我托你照管献于我的献礼，既凡以色列子民祝圣于我的，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作为应得之物，这是永久的权利。火祭中所剩余的至圣之物都属于你，凡他们献于我的素祭或赎罪祭或赎过祭的祭品，都是至圣之物，都应属于你和你的儿子。你们应在至圣之处分食，凡是男子都可以吃，你应视为圣物。此外，归于你的上友，凡以色列子民行窑里所献的祭品，我都赐给你、你的儿子和与你尚在一起的女儿，这是永久的权利。凡你家内洁净的人都可以吃，凡最好的油、酒和五谷做出熟之物献给上主的，我都赐给你。凡他们地中的一切出产做出熟之物献给上主的，都属于你。凡你家内洁净的人都可以吃。凡以色列中照金木法所献之物，都属于你。凡动物中应献于上主的开始的首生者，不论是人是兽，都属于你。但你应叫人赎回守生的人和守生的不洁之兽。关于赎价，每一月以上的，你应叫人依所定的估价，照圣所的衡量交五斜克尔银子，每一斜克尔为二十格拉。但是牛或绵羊或山羊的守生者，却不可令人赎回，因为是圣的。你应将他们的血洒在祭坛上，将脂肪焚化成烟，作为悦乐上主馨香的火祭。至于牛羊的肉，却归于你，就如摇过的胸脯和右腿归于你一样。凡是以色列子民奉献与上主为圣物的祭品，我都给你和你的儿子，以及同你尚在一起的女儿。这是永久的权利，这是在上主前与你的后裔订立的永久不变的盟约。上主对亚郎说，在你们的土地中，你不可有产业，在他们当中也不得有属于你的份子。在以色列子民中，我是你的份子，你的产业。 至于类位的子孙，我将以色列人的十一之物给他们做产业，这是为酬报他们在会幕内所服的劳役，免得以色列子民接近会幕负罪死亡。因此只有类位人准在会幕内服役，应负全责。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是一条永久的条例，利未人在以色列子民中不应占有产业，因为我把以色列子民献给上主的十一献礼给了利未人作为产业，所以我对他们说，他们在以色列子民中不应占有产业。上主训示梅瑟说，你告诉利未人说，即使你们由以色列子民中取得了我赐予你们作为产业的十一之物，你们应由这十一之物中取十分之一献给上主，这算是你们的献礼，好似禾场上的新粮和榨房中的新酒。这样你们也由以色列子民所收的一切十一之物中取一份献给上主做献礼，应将这献与上主的献仪交给亚郎大司祭。由你们所得的一切献仪中，应取出献于上主的一切献仪，且应取出最好的来献作应祝圣的一份。你再对他们说，几时你们奉献了其中最好的一份，其余的为你们类位人就如禾场上和榨房内的出品，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可在任何地方分食，因为这是你们在会幕内服役所得的报酬。如果你们奉献了其中最好的一份，就不至于有罪。你们不应亵渎以色列子民的祝圣之物，免遭死亡。